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刘腾。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登录一直播的直播平台，在热门当中找到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刚大家应该能听到，我们今天换了一个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个片头 啊，是吧？ 对， 这个小哥花多少钱录的？ 完全是他自己制作，然后完全是他自己配音，是不是有很高大上的感觉？ 好吧，反正我已经听得有点腻了他的声音啊。 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我们的乐活派、雨涵，还有不败女王等等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 今天呢也是周三，老样子，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歌曲的榜单。那我在想今天的这个选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了一期文章，这个文章呢，是说你见过最奇葩的一本书是什么，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回答，就是你有没有见过那本书，它是有那种就有那种哄小女孩玩的感觉，它每一页里面只有这个中间是有字的，这个中间会比如说你翻开这一页，第一页写着再试试看，然后你再翻一页写的是换个方法，然后再试一下，再翻一页写的是你一定行的，就是那种有一点像占卜书一样，就是你想干什么事情之前，你先想啊，比如说我今天要面试，我面试能不能成功，默默的对这本书说完以后，翻开那一页就是这本书给你的答案，是不是很奇葩的一本书？ 啊，对，是有一点奇葩，就是说白了会有一些词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语句啊，可能会给人一些心理暗示， 心理上的暗示。对， 但重点是，我是觉得这本书太浪费纸了吧？ 对啊，它每一页只有中间有一行字而已。 啊，那但愿把这个字体打得稍微大一点，对吧？ 对， 你别太浪费纸张，然后这样的话让人看到特别不好。 对，而且我如果要是用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是那种翻一页，如果这一页的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我肯定 会重新，你就这个撕掉了是吧？ 我直接重新再翻一页，撕掉可还行。 嗯。 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文章以后，我就想，既然有这种奇葩的书，其实也有奇葩的歌，也有奇葩的歌名儿，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音乐榜单就是关于那些奇葩歌名的榜单。 对， 首先呢先给大家听一首我们今天榜单章当中的第五名歌曲，来自钟立风的一首《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一起来听一下。 嗯， 刚大家听到的是排在我们今天奇葩歌名榜单当中的第五名哈，上榜理由是与传统的歌名不同，使小伙伴们在刚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感到有些好奇，但又觉得带着些许的浪漫主义色彩在里面，同样也能通过歌名感受到这是一首充满戏剧性的作品。当前奏的吉他一弹拨起来，幕布也随着缓缓拉开，一段奇异而灵动的浪漫海上之旅就这样开始了。歌名奇葩指数是3颗星。 我是觉得这歌啊，你一听它那个前面前奏的这个旋律，你就觉得稍微有点复古。 对对对对 对，对吧？就是那种那个鼓点啊，包括那个节奏一起来，还有它的那个旋律一起来，就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的那种音乐风格当中。 对，而且他这个歌名《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听着就很浪漫，有没有？ 嗯。 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女子。 对，你果然是一个看脸的人。 视觉系动物啊，视觉系动物。 对，但是在我想象当中配上这首歌，这个女子一定是那种穿着一身的红裙，然后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白裙。 白裙，这个就是人跟人听歌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那种有那么一点风韵犹存的那种三十几岁的女人，然后穿着一身的红裙站在这个船的甲板上，然后和盲人两个人一起看海，我是这样的这种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显示。 但是我的画面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这么一个亭亭玉立的一个长发美女啊，就像我旁边这位这样，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啊，是吧？是吧？这其实是个误会啊。 对，那也是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钟立风这个人哈。钟立风是新民谣代表人物，也是这个博尔赫斯乐队的主唱，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民谣歌手，他除了是一个歌手之外，还会身兼着很多，比如说散文家呀，或者甚至会写一些小说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有着非常不错的文笔，再加上他极高的这种音乐素养，致使他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唱作人。 对，没错。这个乐后派雨还说，思农今天穿的是白色的裙子吗？并不是，我今天穿的这个应该叫什么颜色的裙子？咖啡色，巧克力色。对，我今天穿的是巧克力色裙子。 对， 所以这个歌应该是盲人和一个穿着巧克力色裙子的少女站在甲板上的故事哈。 这个画面惨不忍睹啊。 好吧好吧。刚刚也是说到这个钟立风哈，钟立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很多人都把他称为民谣诗人。他是一个拥有着非常忧郁和纯真，虽然这两种特质听起来是非常截然不同的两个词，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放在他身上，是这么样的一个歌手。而且他是长着一个娃娃脸，跟他的声线完全不符。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民谣歌手，因为现在民谣歌手很流行那种就是稍微嘶哑稍微沙哑一点的那种唱腔， 就是嗓子眼儿啊，不是嗓子眼儿， 嗓子眼儿， 就是声带呢它发声的时候这个震动啊产生的那个摩擦会跟别的这个流行歌手不太一样，就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什么比较干净啊，不是这样的声音，它是稍微带一点像刚才思农所说那种嘶哑，或者我们说可能有一点像那个烟酒嗓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去百度一下他们的照片，会发现其实都是那种很瘦弱甚至是属于那种很清秀的那种男生。 对，就是也不知道他们那个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啊，就是长那么清秀结果 从嗓子眼儿 啊 反正就是那个声音和外形不是特别的贴合，但是其实你看起来还是挺和谐的。 对，钟立风他其实是很擅长创作像刚刚我们给大家听到这首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这种有画面感的这种歌曲。那我们前面也说了，他除了是这个歌手之外也是一位作家，很多网友在听到这首歌以后会去猜测说他歌曲当中的这位盲人到底写的是谁，有人说写的是这个博尔赫斯，还有人说写的是河马，也有人说是写的钟立风身边的一个盲人歌手叫周云鹏，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应该算是民谣歌手吧。 对，周云鹏。 对，但是对于这些种种猜测呢，钟立风的回答是，关于这些我其实并不知道的比你们更多，可以说的是在歌曲当中每个人物的身上都倾注了不同的真情实感。对，其实音乐的魅力或者说这个音乐的魔力都是直击人心的，我们不用过多的去猜测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好的艺术都会让我们走到他的这个故事里，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就能回想这首歌的画面。 对，就哪怕说你看我们说这不是一首歌，你光看他的歌词啊， 歌词， 对，光看他的这个歌词其实已经就有这种画面感了。 对， 对吧，就是如果你拿它当一首诗的话，就是它是一个 表达一个情境的这么一首诗。然后当然了，这个诗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他想的这个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跟苏农我们两个在碰的时候、他说的是一个红衣女子，我说可能是个白衣女子， 对， 然后这种想象的空间就会造成不同人在不同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形成一个不同的画面。 对，没错。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钟立风的《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是排在我们今天奇葩歌名榜单当中的第五名。那接下来给大家揭晓的是我们今天奇葩歌名榜单当中的第四名，来自陈丽，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位女神。你这个笑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很喜欢她 啊。对啊，我也很喜欢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四名，来自陈丽的《易燃易爆炸》。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四名，来自陈丽的《易燃易爆炸》。 对， 来腾哥给说一下这个《易燃易爆炸》的上榜理由。 易燃易爆炸，它的上榜理由啊，听起来是形容某样危险物品的词语，但是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没有办法带上飞机或者是地铁的东西。 对， 被冠以这样的一个歌名的音乐作品中呢，虽然没有字句的责怪还有埋怨，但是全篇戏剧冲突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歌词呢，再加上陈丽她非常倾泻爆发一般的唱腔，将一种不对等的恋爱关系狠狠地控诉了一番， 听起来让人非常的畅快淋漓。 对，畅快淋漓。嗯、这首歌的歌名《奇葩指数》呢，三星半。刚刚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有这个夜长说听不到主持人说什么，还问我们是不是在休息，怎么没什么人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 FM 98.2 982活力榜。我们刚刚是在给大家放歌，您听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榜单是那些奇葩的歌名，刚刚是我们榜单当中的第四名，来自陈丽的《易燃易爆炸》。 嗯， 那说到陈丽，很多人肯定都非常的喜欢啊，包括腾哥刚才在我放歌之前那个表情啊，简直了， 就啊， 对啊，其实我也很喜欢陈丽，而且你知道，男生他去看陈丽的时候，其实是把陈丽当做怎么说，当做女神来看待 啊。那我倒没有，就是我只是觉得她声音很好 啊。但是其实很多女生都把陈丽当做老公来看待，你知道吗？ 啊，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啊。我还是说她的歌啊，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歌。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她的那首《芳草地》。 芳草地， 嗯，对， 好吧， 因为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跟这个某个商场有关系。对，然后听了一下，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被陈丽圈粉。 嗯， 你是哪首歌？ 走马。 走马。 对 对，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说到这几首歌，还有像包括刚刚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易燃易爆炸》，陈丽她的歌她的风格很多变。 对， 嗯，有的是这种小清新， 对， 然后有的是这种带一点点小沧桑的那种歌， 嗯， 还有就是像《易燃易爆炸》这种非常的 感觉上有一点声嘶力竭的那种状态。 对，没错， 就是我刚才我还在跟这个思农说啊，就是说这首歌听起来， 嗯， 它声线其实都没有说那么像过去陈丽的那种风格，就是小清新的那种。 陈丽以前的嗓音是那种非常空灵的那种， 没错，而且声音听着很干净，嗯，但其实我觉得她呢是在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让自己更多元化一些， 嗯， 然后包括这首歌你会看起来有一些那种呐喊的这种状态，当然也是跟内容有关系。这首歌本身你像她的这个歌词，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感觉。对，他这个歌词当中应该是讲在恋爱这一段关系当中，男生总是会要求女生在比如说你在我面前有的时候要那种小鸟依人啊，大方得体啊，有的时候又要求他那种妖媚啊，然后有一种那种性感小女人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女生提很多非常矛盾的要求。 这个我觉得今天不是一个情感节目啊， 有没有， 今天不是一个情感节目， 我就问你有没有， 是可能会有，但是女生也会这样啊，就女生可能会要求男生你要体贴，对不对？ 嗯， 但是与此同时你有可能有些事情还不能管得太多，就是， 对对对对对， 就各种， 就大家都是一个矛盾体嘛， 对对对， 嗯，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情感类节目啊，我们还是要说回陈丽。刚我还是想说，为什么说很多女生都管陈丽叫老公，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觉得陈丽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然后非常直白的一个女生， 有男友力的一个女生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她真的是一个男友力 max 的一个女孩。我记得我之前在看她的现场的时候，底下男生都在喊啊女神女神，然后所有女生都在喊老公老公，而且陈丽在台上的那个台风真的是你在底下听他的歌的时候，你完全想象不到他是那样一种洒脱，那样一种自由的那种感觉在台上。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不算黑陈丽，这个陈丽也是经常拿这点自黑，陈丽在这个现场的时候经常容易忘词。对，尤其是他自己写的一些歌的歌词他经常自己会忘，而且经常是写在这个手上。但是我们想说为什么他会忘掉自己写的这些歌词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他写的很多歌的歌词非常的有深意， 而且我觉得挺绕口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不能怪他。就比如说刚刚乐活派雨涵刚跟我们说的应该是奇妙能力歌，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被陈丽圈粉的一首歌。 对对， 嗯， 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17:23，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给大家来揭晓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是来自这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没有8301，一起来听一下。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歌名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不知所云，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切尔西难道是和足球有关？我还特意去问了一下腾哥，是吧？ 确实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切尔西旅馆其实 这个旅馆应该是在美国的， 嗯， 而且它应该不是一个真正的旅馆。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他在歌名当中的这个房间号8310，整个这几个词语综合起来，我觉得都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觉得充满了好奇。 嗯，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整首歌听下来没有发现这个歌词表意上到底和这个切尔西旅馆有什么关系？ 对，嗯，反正确实挺奇葩的，一首歌跟歌名的关系并不是很大，然后呢这个歌名一看起来好像让足球迷会觉得，哎，切尔西啊，这蓝军啊。 啊，对啊，啊，什么意思我不懂啊，但是腾哥好像比较懂这个。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 嗯，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榜单是这个跟奇葩的歌名有关系的榜单。 对。 马上就要到半点了，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揭晓后面两首歌。 嗯， 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依然是思农， 嗯，我依然是刘腾，我们两个没有换啊。 对，我们两个没有换。刚刚在我们上半场的这个上半场什么玩意儿，就跟腾哥待久了以后，可能有这种解说范儿了。 你知道那天月月也这样 啊， 对吧？他跟我一块儿也是，他说上半场，然后他说完之后也反应过来，哎。好像是一场比赛啊，上半场。 对对，跟你在一块就有一种解说足球的感觉。 好吧。 刚在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今天榜单的三首歌曲。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没有聊完这首歌啊，是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 嗯， 说到这个切尔西旅馆，刚刚腾哥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它是在这个美国纽约市一家以众多的作家、哲学家、作曲家、歌手以及电影艺术家曾经居住过而闻名的旅馆。 对， 嗯， 这个旅馆呢是坐落于纽约的第23街，在第7大道和第8大道之间，是一座用红砖建成的楼房，听起来就非常的复古那种感觉。 对，就是其实你刚才一说完，那种画面感就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因为 是吧是吧， 对啊，就是我们通过影视剧啊，就哪怕说没有去过纽约，其实通过影视剧我们就能够经常看到在纽约的那个街道上会有很多那种看起来有些复古的房子，它可能修建的这个年头确实是至少好几十年吧，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看起来确实是很有这种历史感的。 对，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如果要是能够去到这个纽约的话，可以来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刚才它的地址我们都已经说给大家了，可以来这边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悠久的这个旅馆。但是刚刚这首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好像整个歌词里面是没有一句话跟这个切尔西旅馆是有关系的。后来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哈，说这首歌应该是跟马迪曾经出演过的一部电影叫那些无鸡六兽的日子有关系。你不觉得就是马迪演电影已经是一个让人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了？ 我觉得也还好吧，之前周一鹏也有演过电影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马迪他是一个当然这部电影也不是说那种非常脍炙人口的那种商业片的那种感觉， 小众， 对，应该也是他们这个几个人自己合伙来拍一个电影玩一玩的这种感觉。这个歌曲应该是这部电影当中的。那提到这个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我记得马迪曾经也说自己有一次在美国出差的时候还特意去了这个切尔西旅馆，但是呢因为当时切尔西旅馆好像是正在处于这个停业时间，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旅馆里面到底有没有8310这个房间，合着他根本就没有去过。 反正就是他自己想象的啊，这个切尔西旅馆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当然了，有没有8310这个房间，这个 还有待考察。 对，只是他好像真的没有考察过。 对，那提到马迪呢，很多人现在应该也是非常的喜欢他，因为最近真的是民谣非常的火，很多人都自称是这个所谓的民谣狗哈，就是非常喜欢民谣。马迪应该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豆瓣组织了一个名叫麻油叶的民间音乐厂牌。这个麻油叶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这个名字马迪的这个笛子有关系啊？是油和叶组， 反正就是谐音嘛，对吧？就是马，然后油叶，对吧？ 对对对，应该是这么个来源吧。在这个组织当中呢，也有很多现在非常火的一些艺人，比如说这个马迪、13，还有姚13、陈立等等等等。那2013年的时候，马迪也是正式与这个摩登天空签约，成为了一个非常火的民谣歌手。其实提到马迪，可能之前很喜欢民谣的一些听众应该会知道他，但是很多人不了解民谣的话，知道他应该还是在某一个这个综艺选秀节目上，当时应该是张磊翻唱了他的那首《南山南》。 对，我觉得好像是，起码对我来讲的话，就虽然我偶尔会去听一些民谣的歌，但是知道《南山南》这首歌，好像是因为张磊。 对，但你是之前就知道马迪吗？还是 之前有听说过 因为南山南然后才知道马迪？ 之前是有知道马迪的。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我喜欢听民谣，然后民谣音乐也不像以前这么小众了。 对， 就包括之前我好像也在节目里说过，我走在那个去地铁的路上， 我以为你要说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呢。 并没有，就是我走在这个什么成都，我差点就把成都说出来。我走在去地铁的路上的时候，旁边会有那种卖车载音箱的那种那种小歌，之前放的不都是那种夜店低曲动词大词，现在他们已经全部都改成民谣了， 是吧？ 对，所以现在民谣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小众音乐了。 对，我觉得就好像说这个一到世界杯啊、欧洲杯的时候，有很多人啊就跟这个铁杆球迷一样在看球，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联赛是不会去看的，对吧？ 对， 而且这些所谓的这个民谣狗们，他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可能过往其实对民谣没有那么的深的接触，只是觉得现在当下好像很流行，然后来接触一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些音乐节目当中，无论是选秀的还是竞技类的，那么可能都会有很多民谣的歌手或者是歌曲能够在这个宣传力度非常广的这个卫星 卫视的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去播放，然后或者是现场演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使民谣现在能够更接地气儿、更大众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也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选秀节目能够认识到更多的民谣歌手。 对， 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民谣火了以后，越来越多的民谣歌手就开始冒出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吧，有人说这个民谣你只要会一把吉他，然后随便写点什么词儿，然后随便编一点曲啊什么之类的，你就能当一个民谣歌手。 我觉得还 是 挺难 的。 是的， 对，你像马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文字功底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嗯， 像我们刚刚这个应该是第一首歌吧，第一首歌给大家放的这个钟立风的这首歌，钟立风他也是属于这种文字功底很强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一种音乐类型它火了虽然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它同样也是带来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就是让很多自己觉得啊，自己就是会弹吉他，然后会写一点点词，甚至于有一些词你在看这些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这样一些词。 对，就是它的那种词要表达的东西，包括它的那种意境，可能就是普通人未必能够理解得了，或者是能够理解到位。就每个人，或者这么说嘛，就是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民谣音乐能够出现越来越多有才的人，然后这些就是精华多一点，然后糟粕少一点，这样。 对，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揭晓的是今天奇葩歌名榜单的第二名，来自彭博的《Longer里格浪》，一起来听一下。 嗯。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透，手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远过，越进化就越孤独。风云突然唱些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去下去都会只会这一句。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讨厌被冲突打伤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飞，只会这一句。I'm gonna go out of the station， 刚听到的是排在我们今天奇葩歌名榜单当中的第二位，来自彭博的 Longer 里个 Long。 哎，你这个名起的啊，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对，就很奇怪的一个歌名， 怎么会成为一个歌曲的名字呢啊。 对，也是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傻很二的一个歌名哈。 对， 毕竟其实这个 Longer 里个 Long 这个词说出来有一种那种玩世不恭的抖腿小青年，有没有？ 抖腿小青年。 而且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不自觉的就开始抖腿，有没有那种感觉 啊？每一个抖腿的人心中都存在着一台缝纫机。 缝纫机，对。而且这首歌，其实你光看这个歌名，很难想象被冠以这样一个歌名的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歌名奇葩指数四星半。 嗯 嗯，提到彭博，也是最近在这个各大音乐 APP 上面非常火的一个小歌手。 对，这个歌手其实你看他这个应该是出道的时候名字啊，是这个大鹏鸟的鹏。 对， 然后博呢是这个 舶来的舶， 水 舶的舶。 对， 水 舶的舶。然后呢原名啊其实是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圈里面会经常见到的那个名字，就是彭博。 对 吧？ 彭博， 姓彭的彭，然后博是博大的这个博。 对， 然后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彭博他的这个在百度百科上面这个介绍写的是彭博，姓彭，名博，字彭博，号商山懒人。 懒人啊。 对， 其实你听他歌我觉得就有那么一点懒懒的感觉，就是唱的那种状态。 啊，而且就是咬字完全就是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全新的语种的感觉。有没有那种，而且就是我觉得他的歌是属于那种非常适合在一些在路上啊，或者说在地铁上啊，那种放松的时候去听的。 就是有 一 些悠闲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之前我也是有机会看了这个彭博的现场。 好不好？ 不太好。 为什么？ 说实话真的不太好，因为他其实是因为 Longer 里个 Long 这首歌火起来的嘛。 对， 那因为现在网络上这种歌手，很多人都会好奇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的台风如何。但是当我在看到他现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戴着一顶帽子，然后穿的有一点土气，在台上一点也不是一点台风都没有来，就是台风不是这么的高大上的这么样的一个小歌手 啊。我还是很理解的，因为你想啊，他是一个我们说从网络上走出来的这么一个歌手，然后呢他肯定是没有经过那种所谓艺人的 专业的培训， 对吧？ 对， 所以他在某一些方面自己是没有那么注意的。当然我觉得可能随着他慢慢的逐渐的去发展的话，肯定会 越来越好 的。 对，那彭博他其实除了这首 Longer 里个 Long 最近好像也是出了一个单曲，但是他这个单曲的名字是什么我记不清了有一点，但是听到他这个单曲可以说跟 Longer 里个 Long 这首歌的风格是非常相似的那种。可以说这一种类型应该也是彭博他自己树立了他自己的一个音乐类型。那 Longer 里个 Long 这首歌呢是用我们都听到了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大提琴的开场。最开始的时候听起来对有一种那种非常沉闷的感觉。但是到了后面就听到了这个包括有尤克里里啊还有钢琴的声音在里面。是这整首歌曲感觉听起来不是这么的单调的一种感觉， 就是音乐元素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加上这些乐器的这个所有组合在一块儿，让这首歌变得很丰富多彩。 对，其实用彭博自己的话讲啊，他说这首歌是一首献给单身狗的快乐进行曲。哎，腾哥，这是献给你的，献给你的快乐进行曲。每个人其实都有单身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很多人提到单身这个词就觉得很悲伤啊，很难过啊什么的。对，但是彭博通过他这首歌告诉你，不，我们单身的人也要懂得享受单身的快乐。Longer 里个 Long 这个歌就是一句通往快乐的神秘咒语，不管你是单身也好，还是你是有了另一半也好，只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来听一下这首歌。 对，没事的时候我也要多听听这首歌。 对，送给你的嘛。 好，谢谢。 对，接下来就要揭晓我们今天奇葩榜单中的第 第一名，我们的榜首来自这个森东和彭岛一佐竹穴烧茶的，让我喘一口气哈， 看看你能不能一口气读下来啊。 听好了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冰镇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肆无忌惮的赖床和空调房里盖棉被的感觉，但我就是不敢告诉你。 漂亮，满分， 听一下。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把这首歌放完了，也是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一首一下这首歌哈。刚刚大家应该已经也听到了我这个超长的这个歌名儿，应该是我数了一下哈，59个字。 啊，还是59吗？难道我数错了？ 那要不你再数一次，你数了几个字？ 没有，59个了。 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59个字的歌名当之无愧荣登我们今天奇葩歌名榜单的榜首。虽然歌名奇葩，但是这首歌其实是那种十分小清新的歌曲。 对， 整体来说呢，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清新悦耳，歌名虽然长，但是直戳人心。也许我们不知道去如何描述对一个人的喜欢。也许是因为所有美好的事物加在一起都不及我喜欢你的一半。歌名奇葩指数5颗星。 这最后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太浪漫了， 对吧？有才把我写的啊。 思农也可以做一个诗人啊，或者是做一个 瞬间不知道接什么的 散文家。 对，其实因为这首歌它应该是翻唱自这个魏如萱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我也是在这个听有现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音乐 APP 里面会随机推送一些歌给你，我也是在听这个音乐 APP 随机推送的这首歌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开始我说，哎，这首歌难道不是香格里拉的曲子吗？后来我一查，看到手机上的时候，我发现这首歌的歌名我喜欢你胜过削好的水果，后面就有很多的点点点，然后我就盯着它，然后一直走一直走，就把这个歌名看完了，大概看了得有1分多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葩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歌名。因为我们会发现 你的这个阅读速度也是 上来，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歌名走得太快，没有看全，你知道吗？ 哦，就是因为他没有罗列在一块儿，对吧？ 对，其实这首歌名我觉得他写的特别的棒，是棒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往往都会想不到去如何形容自己喜欢一个人的这种感觉，但是他的歌名当中呢，写了这个削好的水果，周末的零食，延后的死线，还有这个冰镇西瓜正中间的那一口，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觉得最美好的那些事儿。 对，他把这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放在了一块儿，而且其实这是和生活细节有关的。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擅长去观察生活，然后去体验生活，并且能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通过歌曲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五首歌曲，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那些奇葩的歌名。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那些奇葩的歌名，第五名钟立风《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 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风很大，船海鸟星星海盗都摇晃得厉害。女子说，你让我看见了海。盲人说，还让我看见了。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视频突然间断了哈，不知道为什么。看一下，对，我们刚才的这个视频突然间断掉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歌也是在刚刚的节目当中都介绍完了， 对， 现在 只要汇总一下而已。 对，只要汇总一下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明天的歌，我们明天也是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好听的歌，非常好听的榜单。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先跟大家预报一下，我们下面一首歌是来自我们 FM98.2 非常优秀的一档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刘腾，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